和徐锦纯的温婉清亮不同，和叶倩文的大气潇洒也不同，她是天生有着温暖沙哑爵士嗓的王若琳。 看阳光在闪耀，看你的背影，你不过离开时回头看看我，你的微笑，我怦然心跳，因为在我的心上现在有了一个人，因为在你身旁我不再害怕生命的空洞，现在却是那么美丽，因为你爱我，不会再寂寞。忽然明白了，我们的相遇是找到另一个自己，我忍受着孤寂。 找到另一个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。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在哪里你会更开心，我怎可以自私，为了你有更好开始，再不舍也愿意。